好漫长的过程，爱情后遗症陪我度余生，痛苦至少证明爱还未 早上八点钟，洗漱系统准备完毕。 知道了。 FM 九十八点二，是否需要播放 FM 九十八点二最新节目？ 嗯，我要和主持人见面了。 想用最年轻炫酷的方式听广播，不用等到未来。FM 九十八点二，全屏可视化平台，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，听听看，你够年轻吗？ 狂超载的眼泪，整个是绝望和心碎。我可以看见你忍住伤悲，那一双爱笑眼睛不适合皱眉。手心的蔷薇， 自伤而不自觉， 你值得被疼爱， 你懂我的期待， 绚烂后枯萎， 紧握几个圆缺， 有你在， 你埋藏的蔷薇， 你动人的香。 手心的蔷薇。